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曾经相信，在这宇宙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什么原因让我俩在一起？过去的你，我不想再提起，不再牢记你和我的约定。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，让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，让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。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水一样冰，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被否定。

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与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汽车作为消费品，从离开生产线就开始磨损贬值消耗，但为什么同一辆车有人可以用十年八年还和新车一样，有人开了两三年就不得不换呢？大部分原因还是用车的习惯，不少损车动作就在我们日常驾车中经常出现，日积月累对车辆损害非常大。一些老司机喜欢在下坡时挂空挡滑行，感觉这样更省油，但其实这只适用于手动挡的汽车。如果是自动挡汽车空挡滑行的话，因开车速度与发动机转速不同，一出现变速箱的液压管路油压不足，就会加大摩擦，损害自动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，最终导致变速箱出故障。现在大部分的自动挡车辆都采用了电喷发动机，正常转速下松开油门就会自动停止给油，并不需要挂在 N 档位置。不少人特别是在倒车的时候会非常用力地将方向盘扳至不能动，然后开始移动车辆，经常打死方向盘，其实是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，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，助力泵坏掉，对方向机也有影响。其实方向盘转动会留有虚位，在大角度转弯时将方向盘打死之后回正一点，车辆转动角度是相同的。太阳这么好，洗个车吧，是否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？但这对车漆甚至是轮胎都有损害，车辆在烈日的暴晒之后马上用凉水洗车，会导致车漆急速收缩，长此以往汽车车漆会出现皲裂，而在长途高速之后如果马上洗车，会由于轮胎过热橡胶受冷水影响出现皲裂。所以在汽车暴晒或跑完长途高速之后，最好不要立即洗车，等车表面的温度降低一些再洗车就没有问题了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当然并不是说要把汽车当成宝贝一样供奉起来，毕竟汽车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服务于人们的出行工具，要经常使用才能体现它的价值，当然也要好好爱护，不是吗？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，你问我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。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。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，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。